知道你一直陪着我，就像我从未曾走远。滴答答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答，寂寞糊了我，你就是那个我。 海，作词任东，读歌人静瑜。风轻轻地走啊，海悠悠地睡啊，雾把它们抱在一起，像对恋人一样。你偷偷地哭了，我慢慢地醉了，爱把我们抱在一起，像对孩子一样。风停了，海醒了，我们坐在甲板上唱歌，背靠着背看着日落。你喜欢面朝大海，我感受你的悲欢，让我们一起走吧，划着船儿漂洋过海，划着船儿飘向未来。风停了，海醒了，我们坐在甲板上唱歌，背靠着背看着日落。你走了，我睡了，我们的歌声还在飘着，伴着海浪飘向远方。 风轻轻地走啊，海悠悠的水啊，雾把它们抱在一起，相对恋人一样。你偷偷地哭了，我慢慢地醉了，爱把我们抱在一起，相对孩子。甲板上唱歌，背靠着背看着日落。背靠着背看着日落， 善良的时光，

想成为我永久不无期的地方。 浮生，作词袁航，读歌人静瑜。不如做一只囚渡红尘的飞鸟，假如当一扇门任过往人推敲，院前柳梢不及你幽怨时的眉梢，那诵读经纶是我被曲解的曲调，甘愿是条鱼游历澎湃时江潮，纵然是月影可退避天边拂晓，若冬霜雪雨来到化你御寒的袄，却无奈源自蹊跷，由我身负寂寥。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烟海中我曾飘渺，踏过无尽千山长路知多少，是否参禅人未曾言笑，往事人看破尘嚣。我甘心困你掌心，无处可逃，无处落脚。莫非花要等结果才长出歌谣？难道爱不如佛节般为人称道？前世跋涉过泥沼，为你开得料峭，你随来往的人潮认不得我也好。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烟海中我曾飘摇，踏过无尽千山长路知多少。往事不在鱼缸中寻找，却在幻境里煎熬。当我是秉烛的灯芯早灭掉，任凭人间都走过一遭，凡人都注定苍老，才怪错春风偏爱一花一草，一花一草。 不如做一只囚徒红尘的飞鸟，假如当一扇门任过往人推敲，便见柳梢不及你幽怨时的眉梢，那诵读经纶是我被误解的曲调，甘愿是条鱼游历澎湃时江潮，纵然是月影可退避天边拂晓，若冬霜雪雨来到化你御寒的袄，却无奈缘自蹊跷，由我身负寂寥。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心宽，你掌心无处可藏。 随来往的人潮，认不得我也好，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人海中我曾飘摇，踏过无尽千山长，不知多少，是否坦诚仍未曾言上，往事仍看破尘嚣，

浣溪沙，作词纳兰性德，读歌人徐冉。谁道飘零不可怜，旧游时节好花天。谁道飘零不可怜，断肠人去自经年。一片晕红才着雨，几丝柔绿乍何烟。欠魂消尽夕阳前，当时只道是寻常。一冠天涯莫浪愁，寒云哀草渐成秋。一冠天涯莫浪愁，漫音睡起又登楼。伴我萧萧为代马，笑人寂寂有牵牛。一冠天涯莫浪愁，劳人只合一生休。残雪凝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已三更。更无人处月笼明，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一平生，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谁念西风独自凉。沉思往事立残阳，背酒莫惊春睡虫。赌书消得泼茶香，谁念西风独自凉。当时只道是寻常。 谁道飘零不可怜，旧游时节好花天。谁道飘零不可怜，断肠人去自经年。一片晕红才着雨，几丝柔绿乍何烟。千欢笑尽夕阳前，当时只道是寻愁。 天涯莫浪愁，寒云随草渐成秋。一冠天涯莫浪愁，满盈水起又登楼。 回浪花瓶，落梅横笛已三更。更无人出月笼明，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时泪纵横。断肠声里一平生，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荒野闭疏窗， 谁念西风独自凉。沉思往事里残阳，杯酒莫惊春睡中。读书笑得泼茶香，谁念西风独自凉。当时知道是寻常。

the crown it weighs heavy till it's pain on my eyelids. Retreating in covers and closing the curtains. The one thing's for certain, oh, yeah, like this. Passes so strangely, somewhere between sorrow and bliss. Oh.

转，再接着冰的湖面上转，在欢笑里转，在泪水里转，在燃烧着的生命里转，在洁白里转，在血红里转，在你已衰老的容颜里转。如果我可以停下来，我想把眼睛睁开，看着你怎么离开。可是我不能停下来， 自得的收起别的红 风吹，作词周耀辉，独歌人徐冉。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谁。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上地上的滋味。有人唱胡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又几岁，你会退我会追，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洞里蛇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谁。吹过玉门关，吹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皱了河水，吹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怂恿三月的闷雷，能否保障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乌龟，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没所谓，只要不后悔。也难怪我有点累，洞里蛇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谁。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谁。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唱胡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又几岁。你会醉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洞里蛇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谁。吹过玉门关，吹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乌龟，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又几岁。你会对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蛇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谁。

说，收到祝福，祝福里面写的是什么？是我不愿受冷落，把你的心放在风中，也许代表不了你我的缘分，因为此生一段段情谊充满着天真和那单纯的眼神。在风中，也许能够代表你我的缘分，因为此生一段段情谊充满着天真，让我想起这首歌，把我的爱情还给